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92集，程海东才缓过来一些，吐干净后酒醒了许多，挣扎着站直了道： 哎呦，我怎么回来了？我以为我要死了。 毕竟无常都出现了，只是具体事情他想不起来了，就记得什么海盗被拖着走。咦，海盗是怎么来的？ 我去，死什么死，吃了吗垃圾吐成这样。 摄影老大骂道： 我给你叫救护车吧。哎呦，我觉得还好。哎呀，就是臭啊。哎呦。 程海东脑子还有点乱，揉了揉肚子。 我的宝瓶呢？ 蓝河刚才就给他捡起来递了过去。程海东难受的辩解道： 我没吃垃圾。哎呀，我就是记得这里面好像有吃的。哎呦，又是吃饺子吃苹果，但是我好撑好撑，后来我好像就死了，又吐了。 他说话颠三倒四的，还是余行家盯着他手里那瓶子看了一会儿，上前两步抢下来细看。 哎呀，我说你这宝瓶哪儿来的？ 程海东大着舌头道： 哎呀，这朋友给的古董宝瓶。于总，你会看吗？ 他倒是还记得余行家收藏古董，余行家都觉得发毛，把瓶子还给他。 小程啊，你不是京城人？ 程海东答道： 不是，我乡省的。 余行家指着那瓶子，脸色诡异的道： 哎呀，这玩意儿年代虽然不算太久远，也是老东西了。主要是这个在京城叫宝瓶，俗称椰石罐子。 一南方人震惊： 椰石罐子？ 众人议论起来，难怪这么臭啊。余行家无语。余行家补充道： 哎，不是，是椰，椰住的椰。这个有的地方也叫一饭罐子，计时罐。这边讲究人死之后7天，子孙往这个宝瓶里头啊添好吃的，最后放7个小水饺、一个苹果和小饼，再用红布蒙住，红绳扎好，一起下葬。哎呀，老话骂人啊，说你椰食罐子满了，意思就是说你吃饭吃到头了，要死了。所以说这是死者从此以后吃饭的家伙。哎，里头呢都是死人吃的东西。他问程海东： 你真的吃到饺子和苹果了？ 饺子苹果最后放，那可不就是在最上头吗？最先吃到。原本热烈讨论椰屎的周围霎时间一片寂静，不由自主离程海东更远，连蓝河也有点麻了。他单听那老鬼说这是他陪葬的，不知道是他吃饭的东西。那程海东都吃了些什么呀？程海东刚才被臭的醒了一半酒，这会儿算是全醒了，吓得一个哆嗦。 我是吃到了。 他思考能力回来，也就想起了更多，有些惊恐的道： 哎呦，我明明吃撑了，但是看到里头有吃的，我就忍不住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。 大家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程海东形容的样子也看得让人有些害怕，尤其是想到他吐出来的东西一股腐烂的巨臭，这比吃垃圾可可怕多了。极少数看到程海东肚子鼓起来样子的人，心理阴影更是巨大，觉得邪门。只是这罐子看起来干干净净，空空荡荡，哪有吃的？如此细思更加恐怖。但也有人因此质疑，可能就是吃了发臭的垃圾呢，看他先前都醉成了那样。比如蓝河就适时地说出了符合人设的话： 喝太多了，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。有人弱弱道， 那他吐的都在垃圾袋里，不然翻翻看有没有小水饺。 众人都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，那玩意儿谁还敢去翻呢？而且就算有水饺证明不了什么吧，饭店有水饺很正常，这还正月。 哎呀，我听我爷爷说，有个土方子，就这个椰食罐子里的食物啊，若干年后出土，能用来治椰葛反胃病。 余杭家刚才是恶寒的不行，但他想到自己供了家仙，底气又足了不少，甚至讲起故事来。 不管怎么样，你这保平不吉利啊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处理了吧。这个老古玩行啊，都不爱做这个生意，怕死后在阴间被殴打。以前这都是卖给不懂的外国人， 外国人也不大在乎这个，还觉得这小巧的瓷瓶好把玩。程海东搓了一下手臂，也不敢乱丢，鼓起勇气把罐子放进包里。 谢谢于总，我知道了。 他一想，这还是朋友给他抵债的，心里大怒。他是外地的，不懂，那朋友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光给他说宝瓶，不说是什么椰食罐，几个意思？要没点忌讳，至于瞒着吗？而且一想到自己迷糊之间好像还有个人拖着自己走，后来还遇到了蓝无常，跟对方说了些什么才把他救回来，这是生死垂危啊。柳纯阳一拍程海东， 你呀，八字太轻，你说啊，这么邪门的事儿啊，也能让你给遇到这么多，幸好这是在酒店啊，有人给你催吐。 不是人人都和蓝和宋福潭一样的体质，对正常人来说，见鬼这种事的频率就跟逛海蓝某家一样，一年两次顶天，频率再高就过分了。 可不是嘛， 程海东也在心底唏嘘， 多亏我是天选之子啊，捡回一条命。 余杭家他们觉得程海东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。蓝河扶着还有点虚的程海东回宴会厅拿外套。哎，你准备把罐子退了吗？ 哎，你别觉得我太迷信啊，我本来想吧，让我那哥们赔钱。 程海东蔫蔫的道， 但是仔细想一想，还是行行好吧，啊，回头找个地方装点吃的埋了，还给人家。 蓝河呜了一声，行吧，那你自己拿主意吧，求个安心也行。出了程海东这档事儿，刚才去看了的人都没心情大吃大喝了，也不好立刻散了，就喝喝茶。龙老师刚才也没过去，就看程海东脚步虚浮的回来拿外套，又说去医院，还挺担心的。 啊，没事，哎呀，就刚才，刚才吐呗。哎呀，幸好好心人啊，啊，还有玄光老师、蓝河都在，给我催吐了。 程海东也算是经过几次事的人了，没有大肆宣讲刚才发生的事。 哎呀，都别担心啊，我老大陪着我去医院看看。 程海东离开后，其他人喝着茶也难免再讨论一下程海东到底是喝多了还是撞鬼，又或者二者兼有。别的不说，就算程海东是喝多了，到底吃了什么垃圾能臭成那样。晚宴结束后，蓝河挽着龙老师出去，就听到他低声问， 小程在洗手间吃了死人食？ 蓝河心里咯噔一下，好像是，反正他那个罐子是死人陪葬的。 你看到那个死人了吗？ 龙老师问。 或者说小程是你救回来的吗？ 他其实也只听到片段，包括零碎的细节，但第六感就是告诉他可能和儿子有关。蓝河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，是。 哎， 龙老师长叹了一声，蓝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我不是想拦着你救人，毕竟是你朋友，只是 龙老师道。 你也听爷爷说过那么多烙阴门的事，能远离还是远离为好，咱们就专心工作，提高演技。 捞阴门，顾名思义，和吃阴间饭是差不多意思，赚死人钱。这样的行业忌讳太多，危险也太多，一个不小心命都保不住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蓝河看了不远处的宋福潭一眼，又想到了胡大姑娘、老白他们，对龙老师道：妈，我是有不得不做的事，以后我肯定听你的。龙老师一听就知道他不止今天管了这档子事儿，可能早已涉足，但他了解自己的儿子，听他说不得不做，沉默了许久才忍痛道： 你答应过家里人，如果还是不得不做，那妈妈相信你有苦衷，只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明天我就要回去了，你一个人在京城。 蓝河感动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哎，妈妈还是关心她的身体。龙老师说， 要注意早点找个对象，最好啊是能接受你这个情况的，胆子大的。 蓝河无语，蓝河黑线了。好啊，好好吧。您放心，那胆子绝对够大。龙老师待了这几天，飞回乡省了。他一走，依萍真是松了口气。龙老师那个猛，要不是蓝河知道他伤还没好拦着，非要拿刷子给他刷一遍不可。蓝河也精神起来了，准备把手头的事办一办。他叫白武写信给瓜二真人，准备把金鼎炉灰给分了。眼下呢，还可以把给胡79的别墅拼一下。蓝河拆开快递，和宋福潭一起用工具拼装。拼得差不多时，来电话了。宋福潭走到一边去接，偏这时门铃也响了。宋福潭就过去看了一下猫眼，但外头也没人，又闹鬼。宋福潭很随意地把门打开了，只见关二真人半蹲在地。 老爷。 宋福潭无语。关二真人一抬头看到宋福潭，还愣了会儿，大约没想到开门的是他。宋福潭开完门也就走开，继续接电话了。 关二来了，你进来吧。那你把那个英韶也叫上呗，他就住在对面。 蓝河道，他手头还忙着，对胡79道：哎，胡其人招待一下，我这边也快弄完了。英韶惨呐、啊，就住在来大流氓对面。瓜二真人想到他也可怜，回身又去隔壁敲门，把英韶给叫了出来，两人一道进门。胡79还包得和木乃伊一样坐在沙发上玩蓝河的手机，依然斗地主。他后爪一抬，冲瓜二真人他们招了招手。 坐。 瓜二真人拘谨地摘下瓜皮帽，对胡79弯了弯腰。胡79那天晚上的表现让他记忆犹新。 等一等吧，尊家还在给本仙姑偏豪华财神楼。 胡79那爪子还绑着绷带，一晃一晃的炫耀。 给客人来杯卡布奇诺。 只见茶几上两个杯子一下开始冒着热气，关二真人大喜，捧起来喝了一口。英韶也喝了口，然后纳闷的道： 诶，不是说喝咖啡吗？这咋是热水呢？ 胡79大怒： 当这是你家啊，还想喝咖啡？ 英韶无语： 我去，是你自己说的。 蓝河也无语，他走过来把胡79爪子上的手机抢走。 他游戏玩多了，不过我家确实没咖啡，成这样吗？ 英韶又怂了： 哎，对对，不用了不用了。 没事儿，要就要吧。 蓝河去给英韶倒橙汁儿。英韶还不大自然，他现在有时候遇到打听来老爷的同行，有时候还会被亲戚问你那个大明星邻居，在师弟面前也要演，都快精神分裂了。 关二真人小声道： 狐仙姐姐，难道二位老爷现在住在一起吗？ 那日胡四口中他俩就那啥啥的，今日还是送福坛来开门，由不得瓜儿多想。英韶想起自己从前的玩笑，颇有种自己知道实在太多了的感觉，这余悸要是知道得多炸呀，但还是忍不住说说自己的神预言：哎呀，我就早就觉得这个弗兰 CP 呀。蓝河走回来，他赶紧闭嘴，却见蓝河还是诡异地盯着自己，估计是听到了，当时背后就滴汗了。哎呀，我就是那个。蓝河不开心地道： 弗兰什么弗兰，你少学我们乡省人的口音，呢了不分都是偏见，我念台词就没问题。 英韶回道： 哎呀，是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